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26章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面，我就开始专注起大利铺头的生意。前一段日子因为豆腐的事，铺头的收益呢就有所下降，再加上后来我组织人手第二次入雪山，身上边的钱都使得差不多，不再努力啲点不得的。人一专注起上来，时间就过得比较快，一转眼就半个几月。事先在这半个几月里面，被豆腐和独眼龙呢就教导出一些技能。行动除了坐和睡之外，还能够叫人。只不过他仍然没有自己的思维，基本上的都是照葫芦画瓜，有样学样。到了星期六日，为了招揽顾客，豆腐呢就同阿诗仙换上了之前的装束，企咗喺店门口嘅一边。佢见咁嘅羽毛衫一着，摆个造型就当系人体 model 咁。当时我唔喺度，如果我喺度，肯定会阻止佢。豆腐咁一搞，真系出事啊！大家都知道咧，事先嘅外形嗰啲杀伤力系几咁强大啊！原先豆腐想找他来招揽生意，但是他错错在不应该将那一件羽毛衫给他穿回去。古玩城虽然讲大部分都是游客，但是也有一些行家的。那件羽毛衫是千年的古货，精美绝伦，现在的制作工艺早就已经失传了。视线木立的面孔，漆黑的眼珠盯着一个方向，肉都不肉，好像整个假人咁。俊美绝伦的造型，罕见的外貌，吸引了很多的游客，一时之间将我们铺头门口都围个水泄不通。有一些那些摄影爱好者都逼在最前边，闪光灯啪啪啪啪啪闪，但是真正入铺头买嘢的呢就没几个。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是冲着诗仙而去。我忙了整个上周，听到楼下嘈喧巴闭，落楼一睇，哇，见到一副咁嘅场景。豆腐嬲到扎扎跳咁讲：喂，咪影啊咪影啊，唔买嘢快啲过住啊。呢一阵时已经有好多嘅游客围住搵阿诗仙喺度搭讪。其中有一个靓女，佢又见到诗仙系都唔出声，于是佢攞个口红出嚟，准备同阿诗仙留低自己嘅电话号码。佢一起手就想喺嗰件羽毛衫上边写落去咯。我一睇到咁嘅情景，即刻刺激到个脑都差啲爆炸。呢一身嘅羽毛衫简直就系我呢一个嘅镇店之宝嚟噶嘛，价值起码有八位数啊，而且喺考古价值上边更加系无价之宝，点能够俾你写电话号码噶？好彩我反应够快，即刻将嗰位女游客一挡，对阿豆腐讲：喂，关门，即刻将佢搞返返去。豆腐乜都唔讲呢，滴住阿诗仙就入返屋。外面嗰啲游客一阵不满咁嘘声，嗰啲男嘅仲算好，嗰啲女游客直情情绪激动。皆因今日係星期六，古玩城本来就人山人海㗎喇。呢一种咁嘅聚集效应即刻将成条街都塞住咗。在家下咁嘅时势，啲女性呢就越嚟越开放嘅，鍾意乜就表达得清清楚楚，一啲都唔矜持。而家喺个门外边就响起晒佢啲女游客拍门叫嚣嘅声音。 哎，我哋要睇着汉服嗰个靓仔啊，叫你哋个模特出嚟，我要同佢生仔啊。喂，你哋开唔开门做生意㗎？我要见我个未来老公。 我呢度咁嘅木质仿古大门就被拍到砰砰声响，我哋个铺头开张到而家真係未有咁热闹过。我喺张凳上面一得，觉得自己成身嗰啲血液都喺度倒流緊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豆腐嬲到两隻眼瞪到行，佢就讲：我挺你呀，一见面就话同佢生仔，佢生唔生得出㗎？独眼龙啊，焦急咁讲：，诶，当家嘅，咁点办啊？而家我啊同独眼龙讲：， 唉，你快啲同呢个古玩城嘅管理队打个电话，叫佢哋嚟做人员疏散啦。豆腐睇咗一睇诗仙，又望咗望我，耷低个头讲：哇，我啊本来系真系想同呢个铺头拉啲生意嘅，你又为咗搵我，将啲钱都洗干晒。我啊睇你最近呢就由朝忙到晚，我帮唔到咩手，特别系内疚。木头啊，佢都觉得好内疚啊。我哋两个啊想表现一下啫。诗仙而家佢系木住个面，跟住学。内疚，我饮咗啖凉冰冰嘅水，强制咁将自己嘅冷静落嚟。唔系嘅话，我真系唔知道自己会做出啲咩事。冇几耐，可能系管理处啲人嚟啦，外边啲游客就慢慢被疏散咗，聚集咗就冇咁多啦。不过仲有一啲系以女性同埋摄影旅客为主嘅人喺外边啊徘徊唔走，可能一开门又会涌入嚟嘅啦。睇个样，今日真系唔可能做生意啊！我深深咁吸咗一啖气，同阿豆腐讲：，唉，好啊，既然你系出于好心，咁我就原谅你。不过啊，你咧就要将佢嗰一身咁嘅衣服即刻同我换落嚟。你知唔知呢一身系1500年前嘅羽毛衣，值几多钱噶？头先差啲啊，俾你毁咗啊！布料向来系好难以保存嘅。大部分即使是出土了的布白，到而家都已经失去了颜色或者是腐烂。而好像这一种这样的色彩鲜艳，栩栩如生，保存得这么完好的千年古衣冠，就算是在北京博物馆里面都没有。我敢打赌佢而家呢一身咁嘅羽毛衫，真系绝无仅有嘅。一谂到头先俾无数嘅旅游客嘅手上边系咁摸，我啊忍唔住倒抽一口凉气。佢嗰啲唔系喺度摸衫，直情喺度毁紧人民币。豆腐一听到都好吃惊，佢望一望诗仙嘅嗰套衫，即刻讲：哇，边个叫你唔早啲话俾我听啫？你早啲讲我知啊，我梗系唔敢将呢套衫咁样嚟糟蹋噶啦。我啊揾一个玻璃柜将佢罩起上嚟。讲完，对住诗仙讲：啊，我呢位木头大佬啊，我哋去换件衫先吓。唉，你呢套咁嘅古衫咧，着起上嚟真系太复杂啦。以后你又唔好再着啊。听日咧，我啊从你买啲咁嘅现代人啲衫好唔好啊？保证系最好嘅。啊，嚟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小心啲啊，唔好将件衫整烂啊！我而家睇到豆腐咁小心谨慎，佢又挛低条腰，将嗰个衫嘅下摆咧小心翼翼咁拖起上嚟，好似捧住堆地雷咁。一时之间，我都无语啊！最后，我只能够叹咗啖气，摇咗一摇头，一笑置之。但是我冇諗到呢件事到而家仲未完㗎嘛。呢一次展示嘅羽毛衫就俾我哋惹嚟咗大祸啦。事实上呢，上一次嘅雪山之行就係将我嘅手头现金都摆到光晒。虽然而家铺头仲喺度，但係铺头嘅周转资金就出咗问题。我早就有心想将呢件羽毛衫就卖出去，所以一直就关注住啲行情。喺度呢搵緊合适嘅买家。佢呢一身千年嘅古装，连同埋呢个登仙冠，紫金云纹嘅暗龙羽衣，从女衣、中衣、外袍、羽皮、长裤同埋袜，再到呢个登云靴、腰束、紫金带、盘龙配环、覆额，成套都齐全。呢啲咁嘅嘢，但凡带有布料嘅，几乎都未问过世嘅。而好似呢家咁样成套，我几乎都唔知道点样去估算佢嘅价值。讲话八位数已经系真系保守啦。不过呢一套咁嘅嘢咧，就太过抢手，几乎只能够喺黑市里面拍卖。正因为系咁，我就一直将呢一套衫啊收埋，准备睇下几时稳妥嘅时候再出手，所以亦都冇话俾豆腐听。点知呢条友仔竟然全部将佢卸晒出嚟，直接同阿诗仙着上，拉埋佢，仲要去做模特添。深圳系一个现代化嘅大都市，再加上而家嗰啲网络传播速度，诗仙外表嘅杀伤力的而且确真系太过于挑战人类嘅审美极限啦。 所以呢，我諗呢一件事迟早都会惹麻烦嘅。於是第二日我就打开电脑喺个网上边搜杀下深圳古玩城。好快我就睇到相关嘅帖子。嗰啲帖嘅名称真係好招摇嘅。譬如话咩古玩城经验绝世美男啊。又譬如话琴日去咗古玩城，我终于相信呢个世界上边有神仙。在其中的一个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个帖的名称叫做古玩城影到绝世美男，但照片出来却为灵异，求高人解释。灵异？我心里面打了个突，即刻点开个帖看看呢，个帖的内容是这样的，看语气应该是一个姑娘写的。 我遇到灵异事件啊，琴日星期六我同闺蜜再行古玩城，经过一家铺头嘅时候，发现喺门口企住一个身着住汉服嘅男模特。姊妹们啊，你哋快啲嚟睇下，呢一个绝对系楼主喺呢一世见过最靓仔嘅男人，同佢一比，所有嘅明星全部都落台做观众啦。在当时啊，围观的人好多，影相的亦都好多，我想去搭讪啦，不过我实在胆小唔敢上去，所以就用手机影了两张。晚黑我一个人在屋企，迫不及待咁踩个电脑上边睇起上嚟啦。但是灵异事件就出现啦。嗱，下边就有图有真相，大家千祈要有心理准备啊。 一睇到咁，我嗱嗱声滑动个鼠标，就睇下个贴下边咯。一张相啊，即刻影入我个眼入边。个背景咧系我哋铺头嘅大门，好在咧就冇拍出我哋铺头嘅名。而喺个照片当中，只系得一套空荡荡、凭空吊住嘅衫，衣服里边根本上就冇人嘅。跟住再睇第二张。呢一次呢，衣服里面是有人的嘛。不过呢，就只系得蒙蒙查查嘅个影，灰色嘅，乜嘢都睇唔清。再下边一张人呢就影清楚一啲啦。但系人嘅面上边就有一啲毛茸茸嘅嘢，好似生嗰啲羽毛咁嘅。成张相就好似受过啲咩影响，就好似嗰啲电视机坏咗，嗰啲图像有啲闪咁。下边跟贴嘅大部分啲网友都系话咧，呢个楼主系呃人嘅，啲照片啊肯定 P.S. 过啦。我啊滑动个鼠标去睇下呢啲贴嘅回复咧，大部分嘅回复都冇咩营养嘅，但系有两个 I.D. 嘅回复就等我出咗成身嘅冷汗。其中有一个就叫做考古文章，唔知道系男系女噶啦。回复上边系写。从这个衣服款式来看，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大汉朝高公羽仙服，如果是真品的话，至少有1500年左右的历史，我国距今为止出土的布格当中没有保存完好的，如果是真品，价值无法估量。我是专业的考古人员，想查证一下楼主在哪里拍的。在这一条的回复下边，发帖的小姑娘讲话挂住睇模特就冇记住个店名，但是呢就将大概位置就讲咗出嚟。我睇到冷汗系咁飙，心諗死啦，呢一下出大事啦。琴日影相嘅人咁多，而且事先无论系外貌同埋造型嚟讲非常之轰动嘅。咁样嘅帖子肯定系唔止一个。而类似考古文章的这样这些人肯定亦都不止这一个。我有预感这一次真是会出大事了。